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有无泪，再匆匆共又匆匆聚，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好齐人喎、今日真係要讲 Merry Christmas 好多好多次，因为呢今日係24号喎。咁平时个24号呢，二千靓哥你以为我哋唔出现呢，不过呢二千靓哥再重聚呢，无论係乜嘢日子，总之係星期日晚上9点呢，我哋就会出现，包括圣诞节前夕，即是今晚，即是而家啦。大家好，我是欧巴登欧瑞强，再次同大家讲一声圣诞快乐啦。不过头先话你听到咁多把声音呢，全部都是女仔嚟㗎喎。究竟系边个呢？咁样对我嚟讲呢，好好开心，好紧要。因为呢系好好点讲呢，又好都几怀旧下，又可以呢又再重聚。好难得嘅三位师妹。第一位先，你自己介绍啦。因为呢个系 radio 嚟噶嘛。 系，大家好，我系杨师妹 Sharon， 系啊，好耐好耐冇上嚟啦，真系好耐啦。 想听到你把声啊！佢叫杨师妹，佢唔系姓杨，佢系西人嚟嘅，因为但系咧，大家即系如果你听收音机咧，就绝对唔会发现有我哋中间有个西人喺度嘅。 嗯， 因为佢讲广东话咧，分分钟正过我哋。 可能啦。 系啦，咁啊。一般而家咧，我谂最多人叫你咧，就系沙伦牧师啦，系咪啊？ 嗯，或者 Sharon 牧师 啊 ，Sharon 牧师啊，多数都系 Sharon 牧师咁样嘅，系咪啊？咁啊，嗱，而家你又姓刘添啦， 系跟咗老公姓 刘。咁Sharon咧，一阵间咧就一定要，我一定要你唱翻你个原唱歌，我真系好怀念当日，即系第一次听到你把声音唱《爱是不保留》，系咁啊，一阵间一定要啦，冇得倾噶啦， 知道知道。 好，跟住嚟咧，好彩咧，你都要间中上下嚟喎。呢个大师妹啦，系咪啊？我唔知道你哋边个最大啊？你哋三个， 我系大师妹延伸， 系啦系啦。 Hello， 大家好，Merry Christmas！ 系啊，延伸咧今日啊，即系圣诞节冻冻地啦，系咪啊？唔紧要，不过咧，延伸个声音咧可以百变嘅，可以好低，可以好高。可以咧，今日咧就有中低再加少少鼻音咁样咧，就磁性啲啦。咁啊，保重身体， 大家都要。 跟住咧，小师妹 Gigi， 大家好啊！我就系最唔识讲嘢嗰个Gigi 啊。 你识唱歌咪得咯，系咪啊？ 真 系 噶，你最识讲咯呢一句。 你净系讲呢一句都够啦，系咪？已经系真系完全唔需要讲嘢啦。不过唔得噶，呢个系 radio 嚟噶，一定要讲嘢，同埋唱歌系最重要嘅。不不嬲咧 ，Gigi 都系少啲讲嘢嘅，少啲吓，因为有我喺度嘛。我已经。我一聽到我哋呢啲職業病好慘嘅，我覺得成日我自己睇翻，譬如有啲電視訪問又好咩都好啦，我自己睇翻，哇！咁都講到咁密噶，你講嘢即係完全即係一個窿都唔俾人哋停嘅，即係總之一停半秒鐘咧，我就會開聲噶啦，因為慣咗咧，即係電台咧唔可以 dead air， 係 啊，即係淨吉咗個聲音咧，好得人驚噶，我哋覺得。 知道。职业病，职 业病，职业病嚟噶，咁所以咧，希望你哋三位师妹咧，今晚我哋庆祝圣诞之余咧，唱歌之余咧，咁就可以咧，即系随便倾偈讲嘢吓，讲翻啲往事啊等等啦。不如咁样啦，嗱，今日系圣诞节，我哋梗系要将我哋啲童年往事咧，真系童年往事啊，因为我系好细个先至系 会不停咁唱呢啲歌， 嗯、 但系咧大个咗之后咧少咗好多，多数都系行商场先听到吓。咁OK，不如我哋最重要嗰只咧就系我哋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嘅圣诞节。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g.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呢、这、只、个、歌咧叫做祝你一个圣诞快乐啦，但系中间仲有啲有啲嘢食噶、哦、，Sharon 系咪啊？好似唔知道有诶圣诞节系佢哋食 pudding 噶嘛？有冇噶？有冇噶？有啊！咁啊，喂，你拎啲嚟食啦，我哋一齐可以 诶，咸嘅个 pudding 系啦，OK， 有啲咸嘅 figgy 啊 ，figgy pudding 啊，又有啲。 Oh, 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 Oh, 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 Oh, 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 And bring it right here.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New Year 系、哦、有啲无花果嘅 pudding 咧，第一次食就我都系，因为以前我唱咧冇好似冇呢一段嘅，原来有嘢食嘅呢一首歌。 圣诞节要食啲甜蜜嘅嘢嘛？ 圣诞节咧，即系喺外国系咪应该都系啦？食咩咧？食 pudding 啦，食火鸡啦，一定啦，仲、嗯、有系咩嘢咧？ 其实我都系好少喺美国过圣诞。但系火鸡肯定有嘅，系啦。 你喺美国出世定香港出世？ 我喺香港出世。 哦，即系变咗你要翻去去探亲咁样， 系啦， 先至翻去美国。 系啊， 我都试过，但又唔喺圣诞节。不过咧、嗯、就我有一年去啊，除咗火鸡咧，食埋鹿肉添啊。 哇！ 系啊，因为嗰个地方咧，即系。是他有一段时间的 Thanksgiving 那时候就打鹿的、 yeah. 即是他们的传统呢全部的学生不用上学、 mm. 所有人不用上工、mm. 那几天呢就大家出去猎鹿、mm. 就要规定猎几多少、mm. 猎一些鸟鹿回来然后他们就会摆在他们的地牢那个仓库那里、 mm. 不用雪柜的因为很冷、 mm. 那什么 味的鹿肉鹿肉当然不够我们香港即吃牛肉、啊、鸡肉、啊、那些啦那圣诞节呢就很开心今晚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可以揾咗三位师妹，因为点样咧，嚟咗渊源咧，我都唔知从何说起喎。几多年前啊，阿延伸你讲先啦，你要记性好啲嘅。 我记得2003年啊。 哦，再之前 你就记得啊，再之前啊，佢哋 再之前，我就 2003年。Sharon 就2003年识嘅。 你就 SARS 嘅时候就 系啦 ，SARS 嘅时候咧，因为佢唱咗《爱是不保留》。我就認識 Sharon， 咦，咁咪即係20多年前？ 但係我哋好早出道，因為 小朋友， 啱嘅，啱嘅，係兩個都真係，所以叫小師妹啦嚇。我嗰陣就全部都叫師妹，見出女仔都係師妹，係咪？尤其是唱歌叻嗰啲啦。所以今晚啊，我係即係要影多啲相留念一下，究竟20多年后嘅師妹同我哋。呢一種情懷會同以前有咩太大分別咧？咁 冇嘅，聖誕節就係 我覺得冇 相聚嘅嘛。 尤其是一唱呢啲歌咧，係、 嗯、 完全翻去我哋童年嘅時代。 嗯， 好嘛。我頭先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啦。嗰時細個唱啲咩聖誕歌啊？ Santa Claus 啦， 一定要有啦，系 Santa Claus come into town 嗰只啊嘛，圣诞老人而家嚟咗咯。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a list, he's checking it twice.He's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or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you're sleepy. He knows when you're away.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Oh,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the list. He's checking it twice. He's in half an hour. He's not even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and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that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Oh,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我们还有啊，弹紧钢琴的依然都是阿 Vince， 他没偷懒，圣诞节都回来，多谢晒 Vince。 Merry Christmas！ 还有阿坚哥，整啲 solo， 吹啲爵士风嚟听下，嚟，整啲 solo 嚟。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Oh,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他来了，来了，又来了。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Yeah. 有冇见过嗰、那个系咪系咪？嗰、那个圣诞老人咪喺冰岛噶？即系而家咧，即系最 好似话芬兰， 芬兰嘅圣诞老人村，唔系喺冰岛， 系 啊，嗰、那个系话系真系圣诞老人就喺嗰度住啊嘛，咁所以变咗啲旅游胜地啦、嗯，去到就见到佢、嗯。不过而家咧，即系你讲呢样嘢，好似好陌生咧。圣诞老人，我哋平时喺尖沙咀啊嗰啲商场咧、 嗯， 即系以往啊，多数都有噶、嗯，即系搵个似圣诞老人嘅，有时有西人添嘅，好似嘅。点解呢？几年好似一次都未见过， 系咪因为 Covid？ 系 Covid 啦， 系啦，少咗出门口。 今年誒係啊， 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都 Covid 啊， 聖誕老人都 Covid， 佢都 Covid 啊，係啊，我諗有喎，係啊，芬蘭都有喎，有 Covid， 佢要 work from home 啊， 佢 send 啲誒禮物咧，全部都係啲誒啲字啊，咁樣喺經過互聯網 send 出去咪得咯， 冇辦法。 咁啊啱嘅，因為咧，我覺得誒聖誕節嗰個氣氛誒同埋嗰個祝福咧。可以咁样 send 嘅，就等住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咧。今日点解要继续喺香港嗰度做呢个节目呢？就因为想将呢一啲圣诞节嘅气氛，同埋呢啲 blessing 啊，啲祝福咧 ，send 俾全世界，全世界二千靓哥嘅 fans 啊，咁啊包括你家乡啦，美国啦。是你家乡 是我家乡 他在哪里有什么 state？ 我就是 California 的、哦、即我父母都是 California， 我都是 California 的 resident， 叫做、哦、不过在香港住。 我们的家乡在南海，我同主持都是。 是不是咁啱嘅， 系啊，我哋系乡里嚟嘅。 哦，南海同海南唔同嘅，大家你记住喎。 冇错，我哋大湾区嘅。 系啦，南海，南海入唔入大湾区噶？ 入， 都入啊。 广东省啊嘛，系啊。 我唔系，你讲唔系广东省就大湾区噶，唔系噶，得九个城市嘅啫。 系。 系啊，另外咧就香港同埋澳门，不过咧就即系隔篱左右啲已经系即系。全部都是所謂咩一小時的生活圈、嗯、全個廣東都差不多都中噶啦。 咁我哋香港都是大灣區嘅。 係啦，你是香港人嚟噶嘛？嗯嗯、其實但大灣區我都叫大灣仔噶啦，而家要遲啲啊，遲啲啊，我唔係 中 香。係啊，你喺邊度啊？我大灣仔咯。 大灣區。 我喺香港邊度啊？灣仔咯。好啊，咁啊，總之咧就送俾全世界嘅所有朋友啦，我哋將呢啲聖誕節嘅祝福用歌曲送俾大家。阿 Vince， 我哋唱咩歌好啊？ 第三隻。 咁既然你哋話疫情過咗，咁應該都會聽到啲铃声啦啩， 啲铃声，啲铃声咧就即喺个电话嗰度，应该我谂即系有啲歌啦，你几 hit 都好啦，都唔够呢啲歌咧即系长寿啊，同埋 long lasting 不特止啊，仲要系个出现率咧真系加加埋埋。我想有成百年有冇？ 应该 冇， 唔知咧。 应该冇一百年嘅，不过咧 都几廿年。 但系佢嗰种，如果去到圣诞节嗰个月咧，嗰啲密度咧真系吓死你。因为你去到世界边一个角落，你去到商场啦，搭紧飞机啦，佢都会播。 都会听到啲铃声， 好开心。 但系好奇怪咧，圣诞歌咧就来来去去咧，我谂都系得。好 hit 嘅得即系十零廿隻到嘅，嗯，因为如果唔系咧，大家唔识就唔好啦，系咪啊？系，好，我哋而家咧嚟呢一只咧，就全世界都熟到烂嘅铃声圣诞歌，叫做 Jingle Bells 啊 ，Jingle Bells。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ll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s ring.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ll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s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the sleighing song tonight. Whoa,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 one-horse open sleigh. Now the ground is white, darling, while you're young. Take the girls tonight, sing the sleighing song. Get a bobtailed bay to 40 at a speed. Hitch him to an open sleigh, and we'll take the lead.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有没有错过这些Open sleigh， 我都好想， 我未坐過，好似應該去芬蘭啊嗰啲所謂北歐嗰啲應該有得玩。 有啊，我有朋友真係帶個仔去咗芬蘭嗰個聖誕老人村咯。 係啊， 係啊，咁啊有呢啲嘢玩咯。 哦，好啊，下次咯，可以去下玩。 有機會可以去。 有哋係 OK， 咁啊即係不過要有個聖誕老人喺前面揸住個鹿車咁樣先至， 係啊， 真係要用鹿嚟拉喎，咁樣先至有型嘅。 冇錯。 好啦，咁我哋即圣诞节咧，每逢由细到大咧，都系幻想嘅啫。因为我哋喺香港咧，连白色圣诞都冇噶嘛。咁一阵间我哋搵翻只白色圣诞嚟，即系好似一个喺商场过嘅白色圣诞咁啦。佢啲假雪嘅，而家好犀利。 系啊， 有时大陆嗰啲商场好劲啊，全部可以滑雪啊，落晒雪啊咁样。 系好犀利。 Hot Christmas 啊，正式。喂，而家咧。诶，我哋唱多一只咧，就应该系可以万众欢腾嘅。就嗰日圣诞节，我哋细个啦，先生都同我哋讲，哇，你哋一齐唱咧，呢嗰只叫做咩？话中文有冇阿朱爷？你记唔记得 ？Joy to the 系啊，好犀利， 叻啊叻啊！朱哎，系嗰日喺教堂成日就唱呢只嘅，系咪？ 系啊， 有中文版嘅，系咪？ 有。 不过嗰啲系唔啱音， 系唔啱音， 唔啱音嗰啲嚟嘅。 系 啊，系我要谂下先。Joy to the 咩？第一句系点咧？ 抱 西欢他， 我铺西欢他。哇，系啊，好嘢喎！咁啫，其实我唔记得。 就是、唱翻英文， 不过唱翻英文啲啊，稳阵啲啊，因为中文仲难记啊嘛。Okay, joy to the world.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a king.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m room.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Righteousness and wonders of his love, and wonders of his love, and wonders of his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圣诞节长假期第二日，截至下昼四点，本港各口岸出入境数字近63万3600人次，其中出境43万多人次。以罗湖、落马洲支线同埋港珠澳大桥嘅离境人数最多，介乎6万几至8万5千多人次。经机场离境嘅有近48000人次。至于入境数字近20万人次，以落马洲支线最多，近35000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庙街夜缤纷自推出以嚟反应不俗，期望活动能够为地区带嚟新的吸引力。这个例子亦都说明不少地区都拥有丰富和优质的旅游资源，只要能够注入新元素、新概念，就能够吸引旅客和市民。陈茂波在网志感谢相关政府部门、旅游发展局、商会和地区人士参与，在短短几个月内落实将庙街夜市搞得更加热闹。他又提到自己日前相约几位内地社交平台的博主行公展会，只要持续推陈出新和创意突围，接近市场变化，深信香港品牌的竞争力必定可以持续提升，在本地和海外市场拓展新商机。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近期每一日都有900至1000名病人入住内科病房，其中大约60%是长者。未来服务需求高峰期的焦点会在长者方面，除了配合政府支持疫苗注射，亦都会有外展服务处理长者简单的病征，等内科专注于较为严重和复杂的病症。李立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就服务高峰期的需求大，已经同政府门诊取得共识，到时会增加5%至10%的配额，18间普通科门诊在圣诞、农历新年期间亦都会提供服务。至于人手方面，目前情况稳定。广华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部门主管陈德阳提醒长者，在冬天出现跌倒的风险增加，建议长者坐低着长裤，减少跌倒的情况。德国警方说，由于科隆大教堂在元旦前夕可能受袭，已经加强保安。警方在声明中说，调查正进行紧，无法详细说明有关的情报，但是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在平安夜所有进入教堂的人都要接受安全检查，建议前往参与弥撒的民众提早到达。内政部长早前警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事令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暴力威胁增加。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安全部门收到情报，有伊斯兰组织计划在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期间发动袭击。奥地利警方已经加强教堂和圣诞市集的保安，西班牙亦都已经上调反恐警戒级别。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今晚和明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的气温显著较低，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新界区嘅路面情况。粉锦公路近打石湖一段咧系有交通意外，依家一段一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多车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都同大家跟进翻一啲平安夜嘅特别交通安排。港铁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将军澳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上水站是会通宵行驶的。另外，迪士尼线的服务时间会延长至到去今晚凌晨的两点钟。而为了配合警方在尖沙咀的人潮管制措施，尖沙咀 C1、H 以及 R 出入口，尖东 J、L1、L3、L4、L5、L6、N3 以及 P3 的出入口，同埋柯士甸站 D1 的出入口已经暂时封闭了，乘客请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另外都同大家跟进一些尖沙咀的封路了，由而家直到听朝早的五点钟，尖沙咀一带的道路包括部分的梳士巴利道、红磡绕道、七咸道南、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弥敦道等等都是会封闭的，驾驶的人士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了。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暂时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中国乐器入面笛同箫有咩分别呢？ 我知道横笛直箫嘛，打横吹就是笛，打直吹就是箫咯。 你讲得都啱，不过佢哋嘅分别点止咁简单啦、 啊。喺声音上面嘅分别咧，就系、是、笛子咧系有块笛膜嘅，通过呢块笛膜去震动咧，去制造一啲好嘹亮嘅声音。铜箫咧反应咧相对冇咁灵敏嘅，咁佢系冇笛膜啦，同埋佢嘅音色咧系比较恬静抒情嘅。笛子佢好有个性啦，但系箫咧佢嘅音色就好柔和，所以就算夹埋一齐咧都系好唔错嘅呢两乐器。 中西合璧嘅音乐大家可能都听过，中乐家爵士乐你有听过未呢？ 我哋继续请香港中乐团笛子助理首席陈子旭同我哋介绍下。 呢首歌叫做《都市掌鸣》，系由一位长笛嘅演奏家创作嘅。因为佢嗰阵时喺演艺学院嗰度教书，咁见到有几个吹笛子嘅学生啦。咁佢聽見呢種樂器就覺得好有趣咯，於是乎咧，咁佢就用笛子去進行創作，成首歌咧係用爵士樂嘅手法去寫出嚟嘅，同埋中間有一段咧，五位演奏者根據一啲 jazz 嘅風格喺度啦，自己去即興演奏。其實我哋每次演奏咧都係唔同嘅，所以呢個絕對會衝擊到觀眾嘅聽覺嘅。其實《都市掌鳴》呢首歌係90年代嘅作品嚟噶啦，喺嗰個年代嚟講，呢啲咁埋笛箫嘅合奏咧齊奏係極少嘅。呢首都是很新颖的，在当时来讲，甚至乎到推到现在都是很创新的。这首歌 香港中乐团都市掌鸣笛箫专场音乐会 1月6号香港文化中心演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 推出为期三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What child is this who lay to rest on Mary Lavis sleeping, whom angels greet with anthems sweet while shepherds watch at evening? This is Christ the King, whom shepherds, God, and angels sing. Haste, haste to bring him, Lord, the babe, the Son of Mary. Why lies he in such mean estate, where ox and ass are feeding? Good Christian, fear for sinners here, the silent word is pleading. No spear shall pierce him through, the cross be borne for me, for you. Hail, hail, the word make flesh, the babe, the Son of Mary. So bring him incense, go and burn, come peace and king to own him, the King of Kings. Salvation brings, let loving hearts enthrone him. Raise the song on high, the Virgin sings her lullaby. Joy, joy, for Christ is born, the babe, the Son of Mary.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系Albert啦，欧瑞强弹紧钢琴嘅系天使，同埋阿坚哥，多谢晒。真系我哋唔会不断咁讲 Merry Christmas 噶啦，因为嗰种气氛心情已经散布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咁啊，当然啦，我哋都知道嘅，我哋系夜晚啫，咁啊好接近呢个圣诞节啦，因为 Christmas Eve 嘛，啊圣诞前夕啦。咁但系有啲地方咧仲系朝头早嚟噃，有啲咧就系啱啱譬如。美国的东岸啦，就啱啱咧系九点零啦，九点零啊，即系朝头早咁样，啱啱起身过呢个圣诞前夕。咁有啲地方咧就更早啦吓，咁欧洲又少少唔同。咁全世界都好啦，咁可能会有啲咧就真系喺加勒比海啊，嗰啲，我真系有啲朋友系喺嗰度嘅，系佢听嘅，佢连个个礼拜都听嘅。咁咧就可能喺 beach 嗰度啦吓，咁又或者。咦，澳洲都系咯， 澳洲系喺城系， 直情着住泳衣咧过圣诞。系啊，系着住泳衣过圣诞噶，佢哋系嗱咁啊。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我哋依旧啊，任何日子都系一个美好嘅日子，所以我哋都会一齐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做二千零歌再重聚。头先已经唱咗好多圣诞歌啦，咁啊，多谢三位师妹啦。咁其实咧就仲有一个弹紧琴嘅都系嘅师妹团嚟嘅，佢都系咁啊 ，Vince 你系应该系咪即系最细咧？ 唔系，其实我系 你同阿延伸嗰个一齐嘅，差唔多。 我系帮阿延伸同埋 Gigi 伴奏嘅嗰阵时， 最初未唱过，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系民歌女团嚟嘅， 系啊系啊。但系嗰阵系 Vince 竟然系未开始点唱歌嘅。竟然 俾你發掘咗， 佢把聲好好聽。 竟然啊，真係竟，所以用竟然咯，係 咯， 冇人，咦，冇人識知道佢唱歌嘅咩？竟然啊，即係其實我細個都係咁。嗯，我細個咧，我由一路由幼稚園一路讀到中學嘅，都冇人知道我識唱歌。 係，哦，你係彈吉他先？ 5年級彈吉他都冇人發現。 哦。 知道中二先有人发现我。 是怎样发现的？ 那发现都不是特别发现的。中二那年的音乐堂啊，我哋叫做吓，因为咁要考试噶，考咩试啫？冇笔试噶，我哋唔识乐理噶嘛。诶，一人唱半只歌啦，咁样。咁嗰间系教会学校嚟嘅。咁我就哦，咁我捡嗰啲歌书，咦呢只几好听，我识唱噶。啊，系啦，阿 Vincent 知道我咩歌啊？阿 Sharon 实识啦。 Da da da da da da yawks with me and it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will tarry there none others will ever know. 我一陣間唱，一陣間先唱，呢個叫做 In the Garden。 一鳴驚人唱， 一鳴驚一唱咗之後咧，都冇一鳴驚人，但係個老師叻，俾咗 A 我。就 inspire 咗，咦？俾 A 無端端好少攞到 A 喎，讀任何書都唔通我識唱歌？唔通啊！即係我自己都有啲懷疑啦，係咪啊？原來真係得喎！我咁咪中三我轉咗第二間學校咧，咁就犀利啦！因為有文歌組， 哦，就發 哇 發掘咗你， 仲唔死？ 啲女同學死咗啦， 未死未死，我先參加，唔係啊，我先參加，我都要做嘢嘅，我都 要做嘢， 腳都做咩咧？腳都震 嗰啲， 唔係好震啊！只腳就係參加個班制文歌比賽啊！如果唔係人哋點知啫？我自己都唔知噶，咁啊唱嗰只叫做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唉，咁啊，一攞咗奖咧，就之后就知道，咦，好似好掂喎，好似好掂喎，都多咗女仔望我。喂，翻嚟二千零嗰次越讲越远添，不过今日都系怀下旧啊，因为共聚啦，大家即系趁住个火炉啊，喺侧边咪食下栗子啊，食下 pudding。咁啊 ，Sharon 咧就真系我好开心啊，即系因为识你嘅时候咧，你都未系正式嘅牧师啦， 未系。 系咪牧师系咪要一路咁样要读啊？抑或考试一定系升上去？抑或点噶？ 可以咁讲嘅，系 非教徒 讲 下啦。 咁通常我哋就即系如果想我哋叫全职服侍啦，即系教会服侍。咁首先咧就会读神学啦。 系。 咁读完神学之后就开始由传道开始嘅。咁啊，即系传道咧就系即系学下啦。 咪住先，读神学系咪一定要读到咩程度呢？ 咁通常你可以系即系学士学位，咁最高有啲人系可以读到博士都有嘅。 我嘅姐夫系， 系啊，系啦，真系好犀利嘅嗰啲，就咁我都系学士嘅啫。 够啦，因为你要侍奉啦， 系啦，够啊嘛，即系识得点讲道，识得点样传道啦，所谓。 讲道系其中一个最重要一环嚟。 都系嘅，传系啦，讲道同埋其实辅导都要学噶，因为你教会都系好多人，咁都好多需要，咁你都要学辅导咁等等咯。咁跟住慢慢一段时间之后，咁就。即系你个叫资历差唔多啦，咁就可以即系申请做牧师咁咯。不过我就系我老豆叫我做嘅，因为我老豆本身都系开始我哋教会嘅宣教士啦。咁佢觉得差唔多啦，系时候要即系佢又唔系真系退休，不过就想我同我先生一起去做咁样。 系因为牧师系可以好多个噶嘛，一个 系啊系啊，我哋都好多个， 即系好似一个大学里面好多教授咁。 冇错冇错，咁我哋有牧师有传道咁样。 咁你就会系仲比较其他。一般的牧师多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唱歌很好听， 又 一路唱歌才做牧师的嘛。你我想你传道是不是成日都要唱歌嚟？ 都会的，我其实小小个我爹哋应该我记得三岁，他就要我站在台上唱诗歌，因为我鬼妹仔啦，但是懂唱中文歌就得意啦，咁又可以吸引到人啦。咁嗰阵时喺香港啦，咁后屘又即係國內可以入去，又會喺國內跟住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就細個就係咁樣嚟到去練習。我冇學過唱歌㗎，不過就係喺教會咁樣唱咯。 哇！呢個學習嘅過程仲犀利過你讀咩博士？係咪？由三歲一路唱到，唔係啊！即係淨係唱歌一定係實戰經驗。 都好感恩，系咯，好中意唱歌。 我识咗你之后咧，又大家都唱过好多好多好多次，即系出台唱嘅，好好啊， 好怀念。 但系不过咧，我识阿 Sharon 牧师咧，当年我都讲过呢个故仔啦，吓，点解会？你哋知唔知噶？你哋两唔知我点样识 Sharon 嘅？ 系咪因为爱是不保留嗰只？ 系啊，我唔 知道有隻咁嘅歌嘅，阿曾路德俾我聽嘅，即係我都話有隻歌我俾你聽下。哇！我一聽完咧就覺得呢隻歌咧好好聽。第二咧我就又係職業病，因為我 DJ 嚟噶嘛，我亦都係做唱片噶嘛，呢隻歌實 hit 嘅我。咁然後請問呢個邊位嚟？咁佢又話Sharon 咯，識嘅喎。咁於是乎咧，就一路有機會俾人介紹咗咧。我打電話俾你嘅，係 啊，我記得， 我唔記得講過啲咩， 嚇一跳，歐瑞強打俾我。 我講咩嘅咧？我 都唔係好記得咗。你好似就邀請我嚟二千靚歌咯，嚟到咯，即係你話呢首歌好聽，你就第一次你就邀請我上電台唱歌。 哦，已經第一次係上呢個節目，你話呢個節目幾有歷史咧？ 2003年啊， 係啊，有歷史啊。當然啦，我1999年就開始嘅嘛，呢個節目。咁咧就。但是我一第一次見到鬼妹嚟嘅，點解？有冇嚟錯咗啊？你因為喺電話嗰度傾咧，你唔可能發現佢係鬼妹嚟嘅，因為即係完全純正嘅廣東話嘅。咁所以咧，我好懷念第一次聽完你唱呢只歌啦。咁啊之後咧就我哋唱片街啊、歌唱街啊，唱即係都有好多另外嘅版本， 係都好好聽， 好好聽嘅，係唔同嘅 arrangement 啦。一隻好嘅歌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大家都好想唱。 係呢首歌真係好， 我都有錄過，連我。我忍不住都要錄，不如呢我們找原唱的 Sharon 和我們再唱《愛是不保留》。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靠，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翻译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靠，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再留翻亦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 世尽献于内住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多謝 Sharon， 將呢一種我即係二十年前啦，呢一種情懷咧，再次喺今日嘅 Christmas Eve 嗰度咧，再次 recall 翻嚟，哇！真係 都多謝你俾我 好感恩啊！咁愛是不保留咧，大家都好熟好熟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個歌詞嘅版本啦，都係來自作者阿盧永亨。他是一位本地的詩歌的，他只是寫詩歌的，詩歌的作家、作曲家、非常非常好聽的一首、就我想問呢，譬如我們以前所謂的，我小時候都讀舊學校、一路這樣唱很多詩歌的，大部分都是傳統的，大部分以前是沒有的，本地創作這麼滯，我記得我 八十年代都冇乜， 都冇 啊，系啊，九十年代之后先开始， 先至开始有，开始有， 系啊， 就多数咧就再写嗰啲系中文嘅， 系啦、啊，以前系英文翻译歌咯， 系啦、啊，最初嘅时候系有中文，不过就系啲牧师帮手， 系啦、啊，翻译 啦， 我老豆都有份， 有份啊， 唔啱音， 唔啱音嘅诗歌咧就系一种即系。一個 landmark 係都係特色嚟嘅， 好特色，我覺得好特色。所以嗰本青年詩歌咧、我唱曬啦，嚇 Gigi 有份唱啦，延伸有份唱啦、千祈唔好改啊！我話 係啊，特色嚟 嘅。係啊，因為如果改唔難嘅對我哋嚟講，但係一定唔可以改，因為嗰個就係一個當其時呢一個特色嘅見證，係 冇錯， 係咁樣過渡噶嘛。咁然後先至後來就九十年代後嗰啲就啱曬音啦。 係啊，好多自己寫都係用即係香港人寫翻。 香港人寫翻就明白粵語咧同英文同國語係唔同。 冇錯。 咁啊，講起盧永亨咧，我非常欣賞呢位作家。其實我唔係好識佢，即係佢好少出現噶嘛， 係好低調， 好低調嚇，低調到係個樣係點樣，我真係唔知道。我淨係知道佢啲歌嘅啫。 哦，你都未見過佢， 你都未見過嘅。Sharon 有冇見過他？ 我都冇見過。嚇，係啊，淨係錄音嘅咋。 哇，係咁樣噶？ 係啊。 咁冇，咁啊真係少有喎。咁但係我就覺得佢俾我哋嘅驚喜好多，所以佢寫咗一隻咧叫《偶然遇上的驚喜》，我好記得，又係佢噶嘛，係咪啊？阿延伸，係 big surprise， 送俾你， 多謝你，都係一首本地創作嘅詩歌，亦都一樣相當精彩好聽。 曾经踏遍路途千万里，途中跌倒过，攀不起，无望的心感困累，全然胶水，无助身躯早已没有力气，彷徨中遇见热线的碰壁，人潮中碰到你多惊喜，前路即使千尺浪，得你在身旁，纵是呼呼风雨仍觉甚美，能再绝望孤单中偶然遇到你，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气。来日 边，能赠我勇气，完全是你。遍路途千万里，途中跌倒过，攀不起，无望的心感困累，全然胶水，冒着身躯早已没有力气，彷徨中遇见热诚的碰壁，人潮中碰到你多惊喜，前路即使千尺浪，得你在身旁，纵是呼呼风雨仍觉甚美，能在绝望孤单中偶然遇到。 歌再重聚啦，咁虽然系 Christmas Eve， 我哋都会准时喺度出现，因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唔会 miss 嘅。一廿几年落嚟咧，我哋每逢圣诞节都会出现。圣诞前夕，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圣诞节，同埋咧，全世界嘅人都得到呢个气氛嘅祝福。世界和平，这个是真心讲，因为以前都好像口头禅咁啦。我选香港小姐，我希望世界和平啦咁样。而家真系 好需要 系好需要。即系每一日咧，就最心酸嘅时候就睇到呢啲镜头。所以有时我都试过熄机，睇得太多，即系唔知点样，又好似帮唔到。咁但系希望用心啦，大家一起，你哋律师牧师就系祈祷啦， 希望多啲爱啦， 多啲 世界传递爱嘅信息， 系啦，就希望我哋今晚二千零歌再重聚咧，藉住圣诞前夕咧，可以将一啲爱心嘅歌曲同全世界嘅朋友一起分享。阿Gigi，你咧就出晒名唔出声噶嘛，啊，终于逼你出声啦，吓，点解唔出声嘅？自细都系咁嘅。 我比较中意听多啲嘅， 系咪啊？ 嗯， 听边个讲？ 听讲嘢啲人讲，即系同台嘅人讲。 哦，喺屋企听唔听爸爸妈妈话？ 听噶，好听话 嘅，都好听话嘅你。 系啊， 你个样都好似好听话嗰啲。 系啊， 系真 嘅， 真 嘅，系真 嘅， 系真嘅， 我可以保证 系。即系一个好纯的女孩嚟嘅，由细到大，即系睇咗你都真系由细睇到你大啦。咁诶。有一隻歌呢，就我每一次都想听嘅，因为呢隻歌呢你唱呢係好 sweet。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t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the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y I'm alone and blue white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s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s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翻冇咁早吓，唔好瞓住啊，大家吓，因为我哋要迎接圣诞节嘅来临啊嘛。嗯、你咁快瞓咗乜嘢？跟嗰啲 扫数 嘅 Silent Night 嗰啲咪冇啦。以前我哋细个都好中意等待呢个时刻啦。咁、yeah. 太细个嘅时候就听住收音机、嗯，然后咧我好记得咧，就香港电台就转播唔知边一个教堂嘅即倒数嘅。 系噶， 香港噶，香港噶，好大件事噶嘛，咁啊黑咁听到个钟声咁，然后哇，而家咧就系圣诞节来临啦咁样嘅，系咁我哋细个，咁啊再大个少少咧，中学嘅时候咧 就约尖沙咀啦， 系啦系啦， 你真系灯饰， 去边度咧？又唔系，因为自己又唔系教徒啊，又冇即系冇嗰啲教友嗰啲地方，咁于是乎真系走去行去嗰啲教堂附近嘅，企喺前边听咯， 听人报佳音系咪啊？ 系啦，报佳音啦，系人哋报佳音，我睇下人哋报佳音啦，咁样，咁诶，即系吸收下嗰啲气氛啊，几得意啊，即系唔肯瞓觉嘅啦，大个咗少少。咁诶，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话诶，嗰啲歌咧就真系一路咁传承落去咧。头先阿朱怡你唱嗰只，你知唔知几时噶呢只歌？你几时学噶？知唔知边个唱噶？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The Mamas and Papas 咧，嗰个民歌组合咧系唱过，咁但系我知嗰、那个即系都有啦，就 Doris Day 就仲先啲嘅，五十年代，再先啲都唔系 Doris Day， 系三十年代，我以前 check 过， 即系就嚟一百年， 系啊， 我哋 听 就 嚟一百年， 朱古力嘅时候， 系啦，朱古力嘅时候都成廿，都成三十年前啦， 都有啊， 三十年前噶啦，朱古力嗰阵都有噶啦。咁我都，咦？我嗰陣都係新學嘅，咦？幾好聽喎呢只歌。咁原來咧，哇！如果你揾下呢只歌有幾多人唱過，數唔到。大部分嘅歌手都翻唱。咁但係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咧，我即係啟蒙嗰只歌咧， 你出道嗰只 被唔係出道嘅被啟蒙， 被 啟蒙嘅歌咧就係中二嘅音樂堂。第一次即系喺个同学面前唱歌咧，攞咗 A 嗰 只歌咧就叫 In the Garden。原来后来咧、 我做咗 DJ 先发现咧，所有民歌手都差唔多唱过嘅，咁奇怪嘅，即系一只诗歌就变咗做一只流行曲。 冇 错。咁当然啦，因为好听嘛。咁啊，系啊，阿 Dancy 你真系啱，你弹呢个 mood， 我哋要抒情，你跟翻 Dream 你都 Dream 嗰种 mood 啊，又唔同。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Speaks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is so sweet, the birds hush the singing and the melody that he gave to me within my heart is ringing,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个 种类，我谂啊 Sharon， 你出世嘅时候，你三岁已经听过呢一个 啦，系啊，真系， 因为佢原来咧，我而家先睇到，嗰歌词下边咧写住嗰啲 copyright 嗰啲咧，1912年作嘅， 哇，唔止一百年， 唔止啊，超过咗一百年啊，所以你话一只好嘅歌咧，即系系咪历久常新咧？即系嗰种价值咧，系冇办法计到嘅， 咩时代都啱唱。 真係啊！所以我成日都不停咁樣同任何人都係咁講，即係做 DJ 啦。好彩，真係歌咧就可能歌裏面有好多一句句嘅歌詞，可能每一句嘅歌詞咧都好珍貴，好有力量啊！即係佢可能影響人一生，影響你所有嘅嘢。咁所以咧，我諗即係好嘅歌咧，應該係值得永遠傳承落去。 冇錯， 好似呢一首詩歌咧，叫做《In the Garden》。有中文噶，我都有唱过噶，不过系唔啱音嗰啲。 系咯，但系好有味道。 好有味道啊，因为系一个划时代嘅一段日子嚟嘅。系咪因为阿 Sherry 我都想问咧，点解唔啱音就系因为系咪最初嗰啲诗歌咧由英文变中文咧，都系啲外国嘅。 傳教士 做嘅咧， 唔一定嘅。不過嗰陣時唔係好著重，即係嗰個音，最緊要係個意思咯。同埋好多咧，其實佢翻譯咗之後咧，普通話又唱，廣東話又唱， 都係嗰個 都 係 嗰個版本，就冇話兩個版本咁樣。咁可能啱普通話又唔啱廣東話 咯。我諗國語就係啱曬，啱嘅， 會好啲，容易啲啦，得四個聲啫嘛。 不過嗰陣好坦白講，我哋香港嘅粵語流行曲咧，未興起， 即係 差唔多由六七十年代先開始咧，就有啲將粵曲嘅一啲小曲咧，咁啊轉過嚟，然後嗰班填詞人就係嗰啲寫粵曲嘅，咁佢哋咧就知道乜嘢叫做粵語嘅音韻，先至會押韻，其他之前嘅全部都未必，即係唔識呢樣嘢，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咁個國語唱到。 我来住的花园一个人，咁都可以噶嘛，系咪啊？系咪啊？即系可以嘅，但系粤语就冇可能嘅，因为嗰啲已经定咗个音。 系啊，冇错。 咁啊，但系呢只大家记住个名叫做 In the Garden， 咁啊咩版本都有嘅，好民歌嘅版本好多 ，Anne Murray 啊咩好多都有唱过，好多民歌手尤其是。好啦，咁啊讲起呢一类歌咧，阿 Sharon 你想介绍一只咧，又系咁样嘅，又系诗歌。 嗯，跟住變咗流行曲， 變咗流行曲，仲要好流行嗰只喎。 係啊，呢首歌其實係應該91年嘅時候，咁有一個音樂劇，都係聖誕嘅音樂劇就寫嘅。咁跟住之後咧，就唔單止喺教會有唱啦，就係咧喺美國好多唔同嘅歌手啊。我第一次聽係 acapella 嘅版本嚟嘅。 哇 ，OK， 哇，好聽到不得了。跟住我又聽到有小朋友嘅 choir 唱啊，跟住好多唔同歌手都會唱。 即係變咗一隻流行曲。 係啦，而家都係其中一首好受歡迎嘅聖誕歌嚟嘅。 又是圣诞歌， 是的，属于圣诞歌，因为它是讲玛利亚抱住耶稣的心情。 好啊， 是 的，这首歌就是叫做 Mary Did You Know。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Would one day walk on water.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sav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 new? The child that you delivered will soon deliver you.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give sight to a blind ma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calm a storm with his hand?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walked where angels trod? When you kiss your little babyYou've kissed the face of God. Mary, did you know? The blind will see, the deaf will hear, the dead will live again. The lame will leap, the dumb will speak, the praises of the Lamb. Mary, did you know?That your baby boy is Lord of all creatio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one day rule the nation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as heaven's perfect lamb? The sleeping child you're holding is the 张红呢只嘅系边一个嚟噶？ 其实我都唔系好知，我听嗰个系 acapella， acapella 嘅系啊 ，pentatonics 嘅组合。哦、嗯 ，OK， 呢一只叫做记住咯，记住 Mary 咯，记住圣母玛利亚 ，Mary did you know？ 嗯，延伸啊， 系， 我哋希望有一个小小嘅圣诞聚会，你送只歌俾我哋，我哋而家有个火炉喺度食紧栗子，食紧朱古力。 我覺得呢隻歌咧好適合啦，因為咧入邊有講到一啲好好嘅朋友咧喺聖誕節會 come together， 咁好似我哋今日咁，所以 我哋嘅火爐嘅中心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2000靚歌再重聚，有全世界嘅人咧，好似咧好好輕鬆好有温情地咧圍住呢個火爐一齊聽歌。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Have yourself.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From now

西九文化區設有聖誕市集，亦都有維港水上煙火表演，吸引不少市民到場感受聖誕氣氛，並且與巨型的聖誕樹合照。除了西九文化區，中環海濱亦都有間年華，下午亦都有不少的市民來感受聖誕氣氛。今晚多項公共交通工具會延長服務時間，其中港鐵大部分本地路線會通宵行駛。聖誕節長假期第二日至下午四點，本港各個口岸出入境數字近633,600人次，其中出境43,000多人次，以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港珠澳大橋離境人數最多，介乎60,000多至85,000多人次，經機場離境的有近48,000人次。至於入境數字近200,000人次，以落馬洲支線最多，近35,000人次。南韓世宗市一間公眾澡堂發生觸電事故，3個70多歲的女顧客死亡。警方初步調查認為事故是電流漏入熱水池引致。韓聯社報導，事發清晨5點多，世宗市警方接報一間公眾澡堂有3個正在熱水池裡面的女顧客尖叫之後暈倒，消防員到場發現3人心跳停止，隨即將他們緊急送院，但先後不治。報導說當時澡堂內還有其他的女顧客，但只得3個事主在熱水池裡面。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今晚和明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的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意外仍然是未清理，一带多车，龙尾在安定村。至于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对行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而今晚平安夜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交通安排，在港岛中区由现在至到明早的5点钟，部分的德纪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以及安南街是会暂时封闭的，驾驶的人士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了。另外都提提大家了，港铁除了迪士尼线、机场快线、东铁线来往上水至到落马洲和罗湖站之外，所有路线都会通宵行驶，而轻铁线505、507、610、614P、615P、751以及706号线都会通宵行驶的。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在香港，我们可以见到欧亚水獭，它们在米埔和后海湾一带生活，但是数量非常少，面临生存危机。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曾经翻查相关文献，认识欧亚水獭的生态趋势。听下他们的保育经理及水獭项目负责人杨建焕，讲下研究团队有什么发现啦。 自己都关注水獭咁耐，我自己都未喺野外见过呢一只欧亚水獭。我哋查翻啲文献会发现，其实曾经佢哋喺香港都分布都几广泛嘅，除咗新界西北之外咧，大屿山啊，甚至系香港岛啊，你都冇谂到嘅中环啊、香港仔啊，呢啲都曾经有个水獭出没嘅记录噶。不过咧，就睇翻咧，就系绝大多数都会系喺。即係成個香港範圍嘅西面或者係南面嘅水域啦， 我哋依個地區嘅水賊真係好驚人，因為數量真係太少。始終我哋依個地區人嘅活動真係頻繁啲，但係都有嘅，都有聽嗰啲朋友啊，喺米布啊，或者喺落馬洲啊依一帶依啲魚塘，佢都有人見過嘅，但係個機率係少啲咯。 歐亞水賊係夜行性動物，加上怕人嘅習性，令我哋好難見到佢哋出門。如果有幸見到水賊，我哋可以點樣做？ 當然啦，即係盡量唔好去追逐佢哋啦，唔好去干擾佢哋啦，因為佢好驚人。如果你一追逐佢，我相信佢好快就會即刻消失咗啦。反而你保持冷靜，咁盡量去記錄多啲。更加重要地，我會覺得係，如果想喺香港都重現呢一個人賊和諧共存嘅場景，我覺得我哋都仲要去努力嘅，做更多水賊保護嘅工作啦。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香港仔隧道喺12月24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Hello，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我最想石淡嘅咧就系我一啲姨甥女啊，因为佢哋个个咧都非常之顾家，好多时咧都会咧叫我呢一个舅父仔咧出街啊，同我一齐去街玩，陪我睇戏噶，实在系好乖啊！我哋每人咧石一啖，好唔好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Sleep in heaven. 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虽然未到，但系咧，我谂今日嘅圣诞气氛可能仲浓啲。Merry Christmas！ 我系阿布拉欧瑞强，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啦，圣诞节上面有大家有啲咩祝福啦，有啲咩期望啦，有啲咩愿望啦，有啲咩祈祷里边嘅内容啦。我哋今日有三位师妹，其中一位竟然是牧师。 Hello，Sharon 牧师，你好啊， 大家好。 不如你讲下，由你去带领我哋啦，吓，讲下呢个世界，唉，发生咁多呢啲即系唔开心嘅战事啊， 系啊， 或者我哋讲几句，大家一起诚心希望佢实现啦。 系啊，其实见到咁多嘅战争啦，咁多仇恨系真系好唔开心嘅。但系我好相信一样嘢，爱咧系可以击退仇恨嘅。吓，我即系喺香港咧，经历咗好多事情之后，其实反而疫情咧，吓我都睇到香港人好有爱心。即系例如我哋教会做啲嘅食物银行啦，咁跟住咧，连嗰啲街市嗰啲嘅即系卖蔬果嘅人知道我哋做咧，佢哋哇俾我哋一箱箱咁俾我，用爱喺度去改变。咁我相信只要我哋继续每个人做多少少，每个人爱多啲咧，其实会好正。 系啊，爱呢个威力就好大好大，最紧要就系有人发起咗之后咧，就互相感染。 冇错，会传染嘅。 会传染咗。阿 Vince 咧，不嬲都系用歌曲咧，将呢个爱 love 呢个字咧宣扬。所以头先你讲嘅喺圣诞节嘅时候咧，世界仲发生好多战事。不如 Vince 你唱呢一首《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送给全世界的人。 和我只有闲聊时，讲这圈子，想当趣事，有笑有痛有寂寞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纷纷斗志，诸多争斗费心思。I wish you.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减低战意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尽是我肺腑之言想你都可以听圣诞最爱谈笑做梦而时间永远去难免而哼过的诗今天再唱都不感到有心思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减低歉意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尽是我肺腑之言，想你都可以听见。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勾心斗志，可否佳节里终止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你想当年，佳节终有前一次。 上的快乐圣诞，歌名非常之有意思啊，就啱晒而家嘅时势啦。咁讲起圣诞节咧，就我细个时候就每年都期待住，除咗可以放假啦，可以我谂细个嘅时候已经有呢啲感觉嘅，就系我未识唱歌，冇人知道我识唱歌，亦都冇谂过做歌手，但系咧唔知点解中意听圣诞歌。听下啲电台啊、报佳音啊，喺啲 church 就传出嚟啊，咁我都觉得咦好听喎呢啲歌，开始咧就入脑啦。咁即系所以嗰啲圣诞歌咧，我自然识唱，唔使学嘅，因为学校冇得教嘅，唔 知几时学噶？你哋都有冇得教嘅学校？ 冇噶， 冇噶嘛，净 系 听，冇噶，系啦，音乐堂都冇话教圣诞歌噶。咁、我自己咧就有一年咧，我第一次见雪咧，就喺美国，好冻嘅地方，圣诞节嘅，哇！啲雪大到咧，第二朝咧就唔见咗架车， 哇！咁犀利， 好夸张嘅，真系好夸张， 就唔见咗， 系啦，一晚唔见咗。我记得嗰阵嗰年喺 Minnesota， 哦，梗系啦，咁白， 明尼苏达州，即系西北啦，差唔多 系啦，好 北嘅，好北噶，咁啊好大雪，咁啊但系好靓，即系哇嗰啲屋顶啊全部都系，咁我就过咗一个白色嘅圣诞，咁但系竟然咧我发觉咧。白色圣诞有中文嘅，你知唔知？ 中文歌， 诶，佢又唔系唔啱音嗰啲嚟，原系罗文咧，竟然咧系唱过呢只白色圣诞，系用中文唱嘅， 好似未听过， 未听过咧。我而家睇下搞唔搞得掂。我而家即刻唱一下，我如果都想重温下我当年嘅白色圣诞嘅浪漫嘅感觉，虽然好冻，不过而家好温暖，因为有 我哋喺度， 系啦。呢只叫做白色圣诞夜系罗文嘅版本。夜、深入甜梦里，白雪凝望雪花纷飞的美，如像梦幻雪灯，真迷梦繁星。暗示着珍惜的美景，夜深入甜梦里，白雪寒夜变温暖的手臂，无穷问候与风。完美，无穷浪漫，钟声伴着你。似美景，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May an oldChristmases be quiet, and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无论你嘅圣诞节系咩色嘅，啊，可能喺澳洲咧系蓝色嘅海。咩色嘅圣诞都希望系一个温暖愉快嘅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头先呢一只嘅我自己都系唱嘅第二次啫，呢啲字都要谂一谂。 好适合你唱啊，好似你啲歌啊， 似啊， 系啊， 我好中意，因为我以前细个中意开 Christmas 呢只歌嘅，咁所以咧冇问题嘅，即系我哋将粤语嘅嗰啲好硬嗰啲字咧。都可以融化喺啲白雪嗰度，即系我有个方法嘅，enjoy 就得噶啦。嗱，你唔好怕冻就得噶啦。啊，咁样即系如果一冻咧，嗰啲方块字咧，嗰啲粤语咧就硬角角，即系冰块咁样。 就唔好听啦，啊咁样啊。头先就叫做白色圣诞夜，我每年会唱一次噶吓，以后啊，因为平时唱就好傻噶啦，无端端唱嘅，即系白色圣诞咧咁样。不如咁样啦，我哋跟住咧，由喺圣诞节嘅时候咧，我哋中国人就有咩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嘛。圣诞节都系我哋香港人嘅佳节嚟噶。 系啊， 谂住边个啊？ 而家呢一刻啊？我梗系谂住我啲孙啦。 哇，系啦，我就想你讲啦。喂，讲几句嚟听下，有几多个啊？ 两个咁多啦。 两个添，埋几大个啊？ 个孙仔啱啱两岁，孙女就都八个月啦。 即系你系做咗嫲嫲、 婆婆、 婆婆、婆婆，系因为你个女女。 个女女。 即系以前嚟以前嚟过唱歌嗰个女。 冇错，嗰阵时。 嗰个小朋友 系啦。 哇，你话我哋以前嚟过几咁有资历咧？ 冇错。 唉， 本来我是少妇嚟噶嘛，嗰阵时 系啊， 而家做咗婆婆啦。 佢带一个小朋友嚟，啊呢、這个我女啊，咁几岁噶啫，真系。 系啊， 而家竟然佢再有两个孙。 系啦、啊，好挂住佢哋。 应该嘅，佢哋喺美国。 系啊，好希望即系佢哋快啲可以翻嚟，可以希望下个圣诞可以一起喺香港过就好啦。 唱住只歌就啱啦，呢、這个又叫做又再想起你，晚晚都系。 再想起你，感觉那样美，相信我是难忘记。共你每天相见，跟你笑着看，睡念曾梦去，是那么的诗意，是那么的真挚，温柔甜蜜不可以比。愿意一生一世，愿意一生一世跟你相爱，星驰无限痴。你令我心痴痴醉，心里爱着你，口里也时常提起。但你永不知道，跟你诀别了，亦常怀念你。愿真的可以共你一生相对，因何离别不想记起？那是最真的一次。是最深的一次恋爱，今天我也在怀念你。 多谢 Gigi， 又再想起你。 我愿意真的可以。想记起，那是最真的一次，是最深的一次恋爱。今天我也在怀念你， 阿卢冠廷作嘅一只歌，好似 Danny。陈百强有唱的、又再想起你，是啊，系咪真系又好投入？我听到 呢首歌好好听啊！ 系啊，唔系啊，我见到你个样子啊， 原来系咁 啊，系啊，我谂真系好投入啦，系啊，真系好好， 跟 住 讲 系啊。哎、又再想起，不知道想哪个，我不再问了。不过呢、Sharon 呢、Sharon 牧师呢刚才就已经说挂着两个孙。其实呢、爱是永远都、 冇休止又最好，每日多一啲好嘢。张学友话斋，爱你多一些。但系咧，呢只诗歌好听嘅，叫做《爱可以再更多》。一點，即係比張學友嗰只再多啲， 再多啲，同埋裏邊都係即係講，只要我哋每個人都多少少，其實呢個世界就會變得好靚。呢、這個都係我嘅盼望期待。係 希望嗰兩個小孫仔同埋女 係、 都可以聽到中文， 係都識㗎。其實我個女有教佢講中文嘅， 有普通話喎、 啊。誒、唔係，暫時係廣東話先， 廣東話 慢慢嚟啦。 好啊。 我呢首歌是普通话嚟嘅， 系啦，佢哋好快学识嘅， 冇错。 你今晚唱，然后叫你个女啊播翻俾佢听，咁佢就收到婆婆嗰种多一点点嘅爱， 冇错。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我可以用心心一闪，却还是孤单。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不要埋藏在心里，把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这世界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我可以用心心一闪，却还是孤单。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The snowman was a jolly happy soul, with a corncob pipe and a button nose, and eyes made out of coal. Frosty the snowman is a fairy tale, they say. He was made of snow, but the children know how he came to life one day.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magic in that old silhouette they found. For when they placed it on his head, he began to dance around. Oh, Frosty the Snowman was alive as he could be. And the children say you could laugh and play just the same as you and me. Frosty the Snowman knew the sun was hot that day. So we said, let's run and we have some fun now before I melt away. Down to the village with a broomstick in his hand, running here and there all around the square, saying, catch me if you can. He left him down the streets of town, right to the traffic cab. And he only passed a moment when he heard him holler and stop. Oh, Frosty the Snowman had to hurry on his way. But he waved goodbye saying, don't you cry, I'll be back again someday. But he waved goodbye saying, don't you cry, I'll be back again someday. 嚟到最后一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今晚咧系 Christmas Eve， 话圣诞前夕嘅，所以咧我哋还有大约一小时到咧，唔够咧就已经去到圣诞节啦。 好开心， 好开心啦，咁啊万即系万世欢腾嘅一刻啦嘛。咁喺呢一个钟头咧，我哋当然都会把握住呢个圣诞前夕嘅气氛。好，我哋而家变一变先。我哋香港就冇话咁冻嘅，不过我哋可以幻想中有个白色嘅圣诞，一二三，必落雪。 哇，好靓！ Let us know. Oh, the weather outside it'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t's so delightful.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us know.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away down low. Let us k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How I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And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d love me so, let us know.Kiss goodnight. How I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Oh,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d love me soLet us know. Oh, the weather outside, it'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t'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唔好以为我哋香港冇落雪咧，就唔啱听你 Let It Snow 啊！因为我哋二千零歌在重聚，现在咧系全球直播紧嘅。咁啊，我谂地球有一半咧，一半个地球咧落紧雪嘅，我估啊，大约啦吓，因为一半冻一半唔冻啊嘛，即系北半球同埋南半球啦。咁啊，所以应该咧好多地方咧都系过住系落雪嘅圣诞节啦。咁亦都系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好多都圣诞节外游。咁但系以往嘅經驗咧，好多都話翻俾我聽，佢哋遊嘅時候咧，佢都揸住個電話噶嘛，電話都可以聽翻我哋嘅直播嘅。咁、所以多謝大家喺聖誕節嘅前夕咧，都支持我哋嘅好歌《Let Us Know》，來自阿 Gigi 啊，我小師妹阿 Gigi 咧唱嘅。咁誒，多謝你誒為我哋落雪下。咁就誒、有隻歌咧就誒，因為落雪凍凍地嘅，揾隻歌暖啲嘅。咁所以揾另外一個大師妹咧，阿賢新咧，佢誒啲中低音咧，又再加上今日有啲誒嗰種叫咩嗰啲落雪紛飛嗰啲聲音啊，即係要啲少少感冒咧，就有嗰啲，係 有少少感冒嘅 沙沙聲嗰啲咧， 有呢一個特別嘅版本。 呢個特別版本叫做咩嘢？ A song for you， 送只歌俾大家。 因为呢只歌每一次唱咧，我都会谂起一啲未必喺身边或者可能以后都未必再见到嘅朋友啊或者亲人。咁、所以每一次唱嘅时候都好感动。咁我觉得圣诞节除咗系我哋今日好开心可以见到啲旧朋友唱埋一齐，其实都好想去怀念一下一啲嘅故人。 系啦，每一位朋友心中都会有思念嘅朋友、挚爱嘅亲朋。来自 Carpenters 的 A Song For You。 I've been so many places since my life and time. I've sung a lot of songs, I've made some bad rhyme. I've added all my life in stages with 10,000 people watching.But the world now, and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I know your image of me is what I hope to be. I've treated you unkindly, but darling, can't you see? There's no one more important to me. Darling, can't you please see through me?'Cause you're ill now, and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You taught me precious secrets of the truth withholding nothing. You came out in front, and I was hiding. But now I'm so much better, and in my world that don't come together.Listen to the melody, 'cause my love is in the hiding. I love you in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space or time. I love you for in my life,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And when my life is over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We were alone now, and I'm singing a song for you. your cabin in front where I was hiding. But now I'm so much better, and in my words that don't come together, listen to the melody, 'cause my love is in there hiding. I love you in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space or time. I love you for in my life,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And when my life is over,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when you were alone out and I sang this song for you. You 咧就系我哋全世界每一个人。多谢阿延伸咧同我哋演绎嘅 Karen Carpenter 嘅名曲，一只送俾大家嘅歌，这一曲送给你，送给大家嘅还有我哋 Sharon 牧师。今日咧当然又用英文啦，用国语啦，更加用广东话咧同我哋沟通。为什么这样特别说呢？因为我是杨师妹，是鬼妹来的。大家听下鬼妹讲广东话和唱广东话有什么分别呢？不过有一样东西是永远都不会有分别，就是爱。 没错。 多谢你。凭着爱。 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都晕，人生已在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 算始终失意到晕，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多谢 Sharon， 多谢你的爱，凭着爱。在二千几年前，今年几多年就几多年前啦。这个爱不是那么简单就咁天跌落嚟嘅，系要有个使者，佢要喺地球度诞生，先至会将爱带嚟。就系、是、耶稣，耶稣出生之前咧，其实都惊险啊，嗬！因为佢爹哋叫做 Joseph 约瑟，约瑟点搞啊？ 搵唔到房， 搵唔到房， 要搵房啊！因为阿 Mary 咧，佢太太要即系诞生啊一个。生仔啦嘛，揾唔到好似嗰啲以前嗰香港嗰啲旅遊旺季啦， 係 而家聖誕節都旺季啦，冇酒店冇公寓乜都冇喎。 係當時佢要登記啊，啲人名啊，登記做人口調查，係 啊 係 咁 樣。 咁啊冇辦法啦，終於咧好嘢，揾阿 Joseph 真係叻，揾到個馬槽， 係 於是乎。耶稣就可以顺利在马槽度出世啦。呢只歌咧就叫做 Mary's Boy Child， 好耐好耐之前 ，Long time ago in Bethlehem， so the Holy Bible say， Mary's Boy Child， Jesus Christ。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And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Trumpets sung, the angels sing. Listen what they say. That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While shepherds watched their flocks by night.Them see a bright new shining star. Them hear a choir sing. The music seem to come from afar. Come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And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Trumpets sound, the angels sing. Listen what they say. That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Christmas Day. Now Joseph and his wife Mary come to Bethlehem that night, then find no place to born she child, not a single room was in sight. By and by they find a little nook in a stable all forlorn, and in a manger cold and dark Mary's little boy was born.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圣诞节长假期第二日，截至晚上九点，本港各口岸出入境累计超过900,000人次，其中出境人次达到570,000多，经罗湖和落马洲支线离境数字都超过110,000人次，港珠澳大桥有70,000多人次，经深圳湾、高铁西九龙和机场离境的都分别有60,000多人次，入境本港的数字达到320,000多人次，以落马洲支线、罗湖和机场最多。而平安夜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晚上圣诞气氛相当浓厚，很多市民来感受圣诞气氛，人头涌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都有到场视察。西九大草坪设有圣诞市集，俾市民免费入场。现场有多个摊位，市民可以购买餐饮小食和精品小礼物等，亦都设有现场表演。近海旁位置有一棵20多米高的巨型圣诞树，挂满色彩缤纷的灯饰，吸引不少市民打卡影相。晚上八点，维港水上烟火在西九文化区岸边绽放，历时10分钟，现场逼满人群观赏。有市民说今年的圣诞气氛不错，也有市民选择留在香港过圣诞，希望为本港经济出一分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近期每日有900至1000个病人入住内科病房，当中大约60%是长者。未来服务需求高峰期的焦点会在长者方面，除了配合政府支持疫苗注射，亦都会有外展服务处理长者简单病症，让内科专注较为严重和复杂的病症。李立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就服务高峰期需求大，已经同政府门诊取得共识，到时会增加5%至10%的配额。18间普通科门诊在圣诞、农历新年期间亦都会提供服务。至于人手方面，目前情况稳定。广华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部门主管陈德阳提醒长者，在冬天出现跌倒的风险增加，建议长者坐低穿长裤，减少跌倒的情况。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是圣经记载的耶稣出生地，今年因为加沙战火取消传统圣诞庆祝活动，马槽广场没有传统的巨型圣诞树，没有巡游乐队，重现耶稣降生的场景亦都见不到。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旗帜在市中心展开，一幅横额写上伯利恒的钟声为加沙停火而敲响。巴勒斯坦基督徒没有庆祝的庆祝，很多人无法接受加沙地带几十万巴勒斯坦同胞死亡和流离失所。一个18岁学生就说，当他们的人民正在死去的时候，真是很难去庆祝。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温度是14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提提大家一啲平安夜嘅特别交通安排。港铁除咗迪士尼线、机场快线、东铁线来往上水至到落马洲同埋罗湖之外，所有路线都会通宵行驶。而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依家中环站、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柯士甸站嘅部分车站出入口系需要暂时封闭，乘客请留意翻站内嘅广播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中环至到半山自动扶梯以及天星小轮来往中环至到尖沙咀航线嘅服务时间会延长至到去今晚凌晨嘅1点钟。最后都同大家跟进翻隧道情况啦，依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嘅， 已经变咗系禁歌了，唔再唱啦。 你 惊 唔 惊？ 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又要乜嘢咁唱？ 但呢首歌真系唱到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你批队员，你觉得点啊？ 有几个都 OK 嘅， 包唔包括佢？ 你对佢有意见啦？ 我就睇唔过眼佢自以为是咁嘅款。 由罗云熙饰演嘅罗本，本身系精英律师，表面睇起上嚟十分之冷酷，刚刚入队就被队员误解、针对同埋孤立。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多谢大家， 多谢十大中文金曲， 多谢香港电台啦， 好多谢香港电台颁奖， 我会继续做多啲好嘅歌送俾大家，好多谢， 多谢你哋， 多谢大家。 重温金曲盛事，12月25号星期一下昼5点40分，港台电视32，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祝大家一个快乐的圣诞 ，and wish you a wonderful world。我哋有小师妹 Gigi。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aze today.The dark secret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heart.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小事每日支持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希望全世界的朋友 share 这个 wonderful world。 跟着我们有大师妹延伸，哇，我闻到香味，听到栗子在火炉旁边烧到有些小啪啪声，好香，因为这只是一只圣诞歌。 The Christmas songThe first one is 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Jack Frost nipping at your nose. Yuletide carols being sung by a choir. And full dress up like Eskimos. Everybody knows a turkey and some mistletoe help to make the season bright. Tiny twins with their eyes all aglow. We'll find a heart to sleep tonight. They know that Santa's on his way. He's loaded lots of toys and goodies on his lane. And every mother's child, he's gonna spy to see if reindeer really know how to fly. And so I'm offering this simple phrase, to kiss from 1 to 92. Although it's been said many times, many ways, Merry Christmas to you. Everybody knows a turkey and some mistletoe help to make the season right. Tiny toys with their eyes all aglow will find it hard to sleep tonight. They know that on his way, he'll load lots of toys and goodies on his sleigh, and every mother's child is gonna spy to see if reindeer really know how to fly. And so a simple phrase, to kiss from 1 to 92. Although it's been said many times, many way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to you. 多谢燕生，一只就系叫做圣诞歌嘅 The Christmas Song， 将时间带到接近圣诞节啦。Sharon 牧师一起过这个 Holy Night、 yeah. Oh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His gospel is peace. Chains shall He break, for the slave is our brother, and in His name all oppression shall cease. Sweet hymns of joy in grateful chorus raise, sweet let Lord within us praise His holy name. 前节就嚟到圣诞节啦，虽然有好多朋友远在他方，一家人未必一定可以 get together， 但系我哋希望可以用歌曲牵住大家嘅手，围埋一齐唱呢一只《彩虹下的约定》。雨后彩虹已经出现。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说说你的恩典。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心愿，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以后缤纷的彩虹诉说我的约定。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re was a doubt crumble, toss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the child is born, and all of this happens.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up and turn tears to laughter, hates to love and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And miseries and suffering will be words to be forgotten forever. It's all a dream and illusion now.Must 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the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